story of two people coming together. Mine's kind of out there. What's your story? Why don't you tell them?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，高高的红砖房，旧旧的玻璃窗，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，缠绕着漫漫的时光。日落前挥挥手，说他没有等太久，夜如水，月如钩，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。熟悉的地方依然安详，岁月不改它模样，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，是慢慢讲。 一把刷子和木架个大树，放学以后跟着一群小伙走过那条马路，又在学校上课做了一整天白日梦，偷窥逃出考前反而他也定白痴梦，考试考的多么还是 party 亮相，老母对可乐打开 whiskey 来我给你喝，我给你喝给你嘚瑟给你吹牛，坐前方的姑娘是我笔写材料，提醒自己不要害羞，喝到吐了也得保持清醒，也得死硬直到黎明，醉羞羞晃悠悠走进家门，被父母打骂后钻进被窝，我是女神红唇红唇。走了， 熟悉的地方依然安详，岁月不改它模样，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，把故事慢慢讲。 天心就欠兄弟们咖啡厅前 Talk about how we gonna get rich Next week and how we gonna get lit 让我感觉理想，让幻想中对象哎，回想生活也就这些凡事，凡事这些凡事是我贪食，不停循环年轻走来毫无营养价值，毫无营养价值，生在洛城毫无营养价值。 门前的风筝挂在树上，心心念念不能忘，小小的梦啊长出翅膀，